فهم مغفرة وأجر 康，那个更不强，那个更不强，那荷兰的哪一个地方？那个。 Oh. الله عليه. ايه. سلام. نعم. والمصيب بمدينة السلوية.